即可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编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西医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名次。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马上就要到十一长假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我们节前的最后一次直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治医师刘景峰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过敏性鼻炎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0急救中心的副主任刘红梅，请来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刘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们北京急救中心的这个派车情况。 好的，在上一周呢，120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6264次，在这个六千多例车次当中呢，前三位的依然是，第一位是外伤1132例，第二位是心血管疾病817例，第三位是脑血管疾病648例。 您看哈，明天就开始十一长假了，很多人也打算出去玩，那么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说一定要小心注意平安，那么在这方面过节期间哈，比如说出现一些意外的创伤，或者是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咱们北京急救中心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对，确实是这样。别说是过节了，咱们看平时我们的这个派出车辆第一位的明显都是外伤， 外伤哈。 所以我在这儿呢，节前也想提示大家一下，咱们在这个放假期间肯定会外出，无论是爬山啊，还是开车呀、可能真的要出现一些事故，造成人员外伤的情况下，提示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要判别你去自救或互救当中，这个周围环境是否安全。不光是交通事故，比如说有的时候咱们在爬山可能会滚落呀，旁边的亲友说那我下去帮助救他吧，那首先你了不了解地形，对于这个周围的环境是否安全一定要记住，无论是是亲人也好，还是朋友也好，还是路人也好，在救助他人的时候，第一要注意自身周围环境安全，安全的情况下咱们再去施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环境安全，我们在救助有这种外伤的伤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首先看看他有没有大的出血点，比如说身上哪有出血，那么一定是这儿可能会首先要考虑到这个部位受伤了。如果出血不明显的时候，咱们呼叫这个患者意识也清楚，那么就要问他，让他自述哪个部位不舒服，这是要注意的。第三个呢，如果患者意识已经不清楚了，我们又没有明显的看到他哪里明显的流血，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注意，对于这种意识不清的病人，搬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固定颈部和脊柱，这个是为了防止我们在不恰当的搬运的时候造成伤者的这个，尤其是头颈部和脊椎的二次损伤。所以这三点呢，大家重点要注意。再有就是说，咱们最简单的，在遇到外伤有流血了，我们包扎的时候、止血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可能如果患者确实有出血，跟他说，他也能够有一些简单的回应。那么我们就首先要给他包扎、止血、固定。这个可能多处受伤的话，这个部位很简单，从上而下，就是大家记住，从上而下，从里到外。从上而下是什么呢？如果多处流血受伤，先包扎头部，然后胸部、腹部，其次再是四肢， 就是最重要的是从上往下，从内向外，大家记住这个顺序。 嗯， 然后呢进行一些包扎止血固定，这样呢能够使他的这个不会造成，由于比如说咱们去外边野游啊或远，可能急救车不一定能到来，造成失血过多危及生命，这样就近的咱们的一些能够救助的呢，利用一些比如说干净的手帕啊，或者是一些简单的一些甚至是咱们自己的衣服，都可以进行止血包扎，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是，我觉得多学一些知识真的很管用哈。 确实是这样，最重要的呢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救护过程当中，咱们所有的操作呢一定要迅速准确，同时要轻柔，就是不要由于我们手忙脚乱呢再把这个伤口或者伤的部位再加重损伤，这一点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的，非常感谢刘院长，谢谢您。那提前也祝咱们所有的北京120的工作人员节日愉快了，我知道还有很多人都在坚守岗位啊，过节也不得休息，你们辛苦了，那咱过节之后再联系。 好的，谢谢。 好再见。 好，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治医师刘锦峰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刘博士啊，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嗯，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题哈。每年的这个到这个季节哈，当然说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当然这段时间有很多人由于春秋两季可能会各种各样的变这个换季啊，或者一些花粉的问题，导致很多人都特别的痛苦。您跟我们说说这过敏性鼻炎哈，跟普通的这个鼻炎，或者是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哎呀，这个没感冒就是鼻子不通气儿哈，或者鼻子痒痒，这个过敏性鼻炎有什么样的特点？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嗯，过敏性鼻炎呢，首先它有一些规律性，就是说好多这个患者呢自己长期得这个过敏鼻炎之后都已经知道了，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他都会犯病。他的主要特点就是打喷嚏、流鼻涕、鼻痒、鼻塞，然后呢同时有会伴有一些别的地方的过敏，比如说结膜炎、眼睛痒痒、耳朵痒痒，甚至一些皮肤地方都会痒痒。 嗯， 所以呢其实好多患者如果是个老患者的话，他自己就知道自己是一个过敏性鼻炎。 嗯，但是这种过敏性鼻炎是特别顽固的一件事情，好像每年到这时候都能犯哈。 过敏性鼻炎呢我们的分类就有这个常年性和季节性。 嗯， 这个常年性患者的话，他一年四季都会犯病，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会加重，而这个季节性过敏鼻炎的话，就是在春季和这个秋季，就90月份呢，它就会特别特别的厉害。 当然有些人可能对自己的这个鼻子不舒服啊，比如说他可能会怀疑，一开始的时候啊，怀疑自己可能会是感冒，所以很多人比如说去医院的时候，他可能会挂呼吸内科的号哈。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怀疑自己可能是鼻炎不是感冒，应该挂咱们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这个号呢？ 首先呢就说是这个感冒呢应该很多时候应该也看耳鼻喉科，因为它感冒呢其实在学术上讲的话它是一个急性鼻炎。 哦，这叫感冒是 急性。感冒是一个急性鼻炎，叫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就是一个急性的鼻炎，它是细菌或病毒引起的一个急性鼻炎。那么也是可以看耳鼻喉科的。第二呢它两个之间的区别其实很多时候是很明显的，但是呢如果一个过敏鼻炎呢它第一次犯病来看病的时候，这时候呢有时候还不好区分。因为那个感冒就是急性鼻炎，在早期的时候它也会鼻子痒痒、打喷嚏、流鼻涕。 是。 这时候有时候不好区分，但是呢感冒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感冒呢它这个鼻子会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会肝阳疼，也有这样的一个不舒服，而过敏鼻炎没有。再是呢感冒呢它有一些着凉的病史，吹风了、着凉了，这样的话它也是它的特点。再是呢感冒的病人呢它会有一些全身的乏力啊，全身乏力，这些都是它一些病毒和细菌感染引起的一些症状。 甚至于有一些发烧，哎，过敏性鼻炎会发烧吗？ 不会， 基本上不会， 对，蜂蜜鼻液就是一个局部黏膜这个病变， 嗯， 然后它就是主要是喷嚏、鼻涕、痒痒特别厉害， 嗯，一说到这个过敏性鼻炎啊，很多人特别痛苦，说，哎呀，这个什么过敏啊？我会对什么样的这个东西感到这个受了刺激之后就开始鼻子特别难受啊？所以您是作为这个专业的大夫，如果是比如说怀疑过敏性鼻炎，是不是按照道理来说，首先来查查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过敏源是吧？ 嗯，对。由于过敏性鼻炎的规范的这个诊断标准、诊断的确立呢，需要查过敏源的。 嗯。 但是呢，就是说有些过敏源是特别种类特别多。 特别多。 我们呢，差不多最多的可能协和呢能查到200多种过敏源。 200多种。 所以说，有时候呢，我们是一种筛查，就是这么多过敏源，你是对哪种过敏呢？我们只是。哎，找几种概率最高的，来筛查，他可能筛查不到，也并不能排除你不是过敏鼻炎，但是呢，如果你的季节规律很有特点， 就是春秋两季， 这样的话，大部分都能排查出来，就是花粉季，春季的花粉和秋季的花粉，秋季的花粉的话，像北京，我们有蒿草、铜草绿草这些草，你一查基本上。都是这些，所以你排查的时候就有选择性比较强，哪怕你就选个10多种，哎，一查哎就是阳性，那么这个诊断就很确立，就是很肯定的， 很肯定的哈。那可能很多人会说了，哎呀，只要我能够确诊过敏源啊，我不接触它，是不是我这个鼻子就是按道理来说就应该不犯病？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过敏性鼻炎的治愈，治愈，只要你不接触到这过敏源，那你肯定是治愈了。 不接触的。 对，但是有时候是不切实的。有人说过，就说是你如果无法改变你的这个环境，生活环境没有本质性变化的话，那么过敏鼻炎要治愈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现在呢，有一些特异性免疫治疗，只针对一些，比如说是尘螨过敏的、常年过敏鼻炎、常年性的这些过敏鼻炎的，效果还是不错，但是呢，它的费时间很长，反复的要摄药含化和皮下注射一些，这些过敏源 治疗啊， 治疗，所以呢，好多呢那个人呢可能接受不了。而且呢，这部分人也很少，好多人过敏也很多，种类很多， 有好几种，不只是一个，是吧？ 对对对，他呢，你像秋季这个花粉过敏的，他的过敏也非常多，每种都过敏，你就没有办法进行这特性治疗啊，所以你环境没有改变，那你就基本上是难以治愈了。 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在生活当中没办法。去规避或者说不接触这些过敏源哈， 对， 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 对，它这个花粉非常小，颗粒非常小，所以说风一下吹过来了，你接触它，你一接触你就致敏了，你就反应了，你就过敏了，没有办法避免，有时候是， 所以这个看来，如果是得了这个病的话，就比较讨厌了哈，就是说我们既然没办法在这个城市当中把自己真的像真空一样啊，拿一塑料袋把自己罩起来啊，这是不现实的。另外呢，我们就出现这样的这个过敏症状的时候也比较头疼。那对待这样过敏鼻炎，对于专业的大夫来说，可能很多患者就会说，哎呦，我这个病好治吗？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因为他太痛苦了。这个病真的好治吗？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是治愈啊，治愈就是根治它。基本上不太现实。但是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治疗呢，就是一个控制症状。 控制症状。 哎，控制症状也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呢，基本上目前我们用的联合用药之后呢，哪怕症状很重的，都是能够控制的比较好的。就是恢复它的鼻子功能。就是你改善你的鼻子症状，让你的鼻子通气，也不打喷嚏，不流鼻涕。就是你症状改善了，哎，鼻功能恢复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这样的话，你过敏季节性过敏鼻炎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很好的度过这个过敏季节，就 OK 了。 也就是说，照您的意思说，既然这件事情我们没办法根治啊，就是老百姓所讲的这个病去不了根儿，对吧？去不了根儿，那咱们就能够把这个症状先缓解一下。 对， 因为很多人一到过敏的这个时候吧，特别痛苦，鼻子全部堵住了，然后工作学习可能还会有一些精神上的这个压力哈，都会在。那现在这个药物的治疗对于这个病，因为可能过敏源也不太一样哈，有人说治的效果挺好，有人说怎么治的效果也不好，这个您可能也会亲身有经历哈。对于患者来说，他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用药之后，就像感冒一样，哎呀，吃了这个药之后，我至少鼻子通了，然后我不咳嗽了，我不发烧了，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能达到，就是说，每个患者他的过敏源 有一些差异， 嗯， 而且它那个这个过敏的量有一些差异，那么它的症状就会有一些差异， 嗯， 那么根据每一个患者的症状程度，可以选择联合用药， 嗯，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升级和降级的这种策略， 嗯， 你比如说一次我可以给他好几种药物联合治疗，把他这个症状改善了， 嗯， 之后呢慢慢再减量，用一个药或者几个药， 嗯， 来维持控制这个症状， 嗯， 有一些策略就是说先给你一个药两个药， 嗯， 哎，试着你能不能改善你的症状， 嗯， 能如果改善的不理想的时候呢，我们再增加用药， 嗯， 然后最后达到你这个把你的这个症状达到这个控制这个目的， 嗯，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这症状没了好了啊，这个我就可以不吃药了，然后等着明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再来的时候我再把这药捡起来， 嗯，我们呢其实每个患者都心存侥幸心理啊，不是说是明年， 嗯， 他明天都会这样， 嗯，今天好了， 好了，非常好， 嗯， 哎，他们觉得他因为自己病好了， 嗯， 因为自己这又治好了，根治了， 嗯， 他就停药了，一停药之后立马又犯了， 嗯， 因为这个病其实和患者本身没有关系， 嗯， 是和过敏源有关系， 嗯， 过敏源在，那么你只能通过吃药把你自身对他的反应给降低， 嗯， 你如果一停药，他又会刺激你，又会反应， 嗯， 他好多患者觉得好了，一停药他又犯了， 又犯了，啊， 嗯， 那真的这个药，比如说如果是对症的话啊，跟自己比较合适的话， 嗯， 那岂不是一年都要吃下去吗？ 嗯，对于这种常年性的过敏鼻炎来说。 嗯， 真的是很痛苦，有时候需要长期的用药， 嗯，长期用药， 长期用药，但是季节性过敏鼻炎其实还算是比较幸福的， 嗯， 他们就这几个月， 嗯， 他的这规律自己会掌握得很好， 嗯， 老的患者啊， 嗯， 他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犯病， 几月份开始， 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好， 嗯， 你比方说一立秋， 嗯， 或立秋前后他就犯病了， 嗯， 因为他这时候呢我们的农历节气和这个这些花粉期， 嗯， 这个规律是非常的密切的， 嗯， 这个一到节气这个花粉期了，花粉期呢花粉浓度就升高了，他立马就犯病了， 嗯， 然后呢这个花粉期过了之后他立马就好了， 嗯， 通过这个规律他可以提前用药来控制， 嗯， 其实理想的良好的控制的话，那么通过药物控制之后你可以平稳的度过你的这个过敏期， 嗯， 可以不发生任何症状， 嗯， 但是我们好多患者确实是心存侥幸，哎，就想到哎没事了，我停药了， 嗯， 但是一停药之后又犯了，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依从性得好啊，就是一定得听大夫的话，大夫说这个药不能停的时候还继续得吃，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停药吗？就是因为咱们一直是这么说的，这个是药三分毒哈， 嗯， 没有人愿意长期吃药， 嗯， 尤其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他可能吃的药还不是一种，他要吃降血压的， 嗯， 啊，要吃控制尿糖的， 嗯， 然后再吃您这个开的个过敏药， 嗯， 每天一大把的药，他肯定觉得心里边是个负担， 嗯，其实过敏药的这个副作用啊， 嗯， 还是相对比较低，安全性是还是比较高的。 嗯， 现在我们呢，用药的方式，药物治疗，就治疗方法有很多， 嗯， 比如说特性免疫治疗，然后呢，避免接触病原，还有包括一些手术了。 嗯，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药物，药物治疗的方法也有好多。包括这个口服药物， 嗯， 还有一些鼻喷剂，鼻喷剂， 嗯， 鼻喷剂有鼻喷的一个抗阻胺药和鼻喷的一个激素， 嗯， 鼻喷激素这个量呢非常的小， 嗯， 然后呢它通过手部代谢之后，它对身体吸收也非常的少， 嗯， 所以它的副作用是非常的小，所以可以长期的用药之后呢，它的安全性还是很高， 嗯， 所以你如果你担心呢口服药物的话，你口服一段时间，哎，症状改善的很好了， 嗯， 那么你就单独的用这个鼻喷剂， 嗯， 就可以维持你的这个鼻腔的这个症状不发生， 嗯，就不发生， 所以这样的话安全性也是很高的， 嗯，所以我 方便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听大夫的哈，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哈，大夫也会适时的根据你这个症状来调整，就像您刚才说的， 嗯， 有加法。也有减法，对吧，来调整， 嗯， 那您说这种过敏啊，这个现在目前的医学研究，尤其是像这种过敏鼻炎，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人会有这种过敏情况，有， 嗯，就是一个，其实就是我们所有这些患者呢，他，嗯，都是一些过敏体质， 过敏体质， 医学讲特性体质， 嗯， 他这样的人呢，他的免疫系统呢就是容易对很多东西产生这个过敏， 嗯， 所以说就说是它是一个免疫，就是一变态反应， 嗯， 就像我们青霉素过敏一样， 嗯， 是一个道理，它免疫系统就对产生这样的一个那个变态反应， 嗯， 就速发性的变态反应， 嗯嗯， 它和体质有关系， 嗯， 免疫系统有关系， 但是现在医学也查不出来什么人可能，比如说你看啊，肺癌，咱能说， 嗯， 常吸烟的人容易得肺癌，对吧，这是最直接的， 嗯， 什么样的人最能够得这个过敏性鼻炎，目前是不是还没有什么研究， 只是呢，就说是 过敏体质的人，他有一些遗传的一个背景，就是他这些人呢，就是本身就是一个特过敏体质，就是特异体质，就这些人呢，他会患这个过敏性鼻炎，但是他的基因的特点，也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体质，其实就是一个本身就是遗传背景，就是一个基因特点，他易感 哈，也就是说如果啊家里边有老人啊、有这个过敏性鼻炎，那么我们会不会说他可能孩子也有可能有？ 这种概率非常的高， 非常高、 基本上小孩来看过敏鼻炎的话，你问你他的父亲或母亲，他一般都一方会有这个病，这个遗传倾向还是比较明显 的，遗传倾向比较明显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说这个病可能没办法啊，这个跟遗传基因有关啊。 还有一部分是环境因素，因为什么呢，这个过敏鼻炎的发病率在增高，它是有些时候它是个城市病一样，就是过敏呢，其实我们免疫系统在成熟发育过程中，它有个认识过程，它开始刚开始发育的时候，它认识这个是自己，这个是别人，它是排别人，就是说就是防御体系，那么如果你在一个干净的环境下，那么我们的免疫系统在成长过程中就没有见过这些东西，那么他后来再接触了，他就认为他是敌人， 是 他就会排斥，产生了一些变态反应、那么就是所谓的卫生假说，小孩呢就是太干净了，成人小孩、所以他就没有接触过那些泥巴的东西，哎，到时候呢遇到尘螨了，他就过敏了，这也是一个环境因素，就是 这也算一种假说了哈，环境 假说现在其实呢还提的比较高，很多解释这个为什么过敏鼻炎的城市发病率高，为什么在这个工业化发达国家发病率高，可能和这个卫生假说有关系， 也有关系， 小孩养的太干净了， 所以有人一种说法说孩子哈、不能够太过于干净哈、养的过程当中哈、 其实我们呢只要卫生就行，不需要太干净，卫生的话就是说我没有细菌啊、没有这个毒害，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泥巴这些东西，它如果你是没有什么细菌的，那么你接触一些只是看起来脏，其实无害的，接触这东西接触这些东西之后，你的机体就认为这是我们常接触东西，就熟了一样，就不会对你产生这个免疫反应，产生免疫耐受了，那么将来长大之后呢，它就不会产生过敏，所以有一定的这个 有一定道理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在面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啊，这个也确实是我们也是需要更多的这种医学工作者哈，来不断的研究这件事情。但是现在环境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哈，一个城市的环境不光是对您这个过敏性鼻炎，可能是过敏是因为最敏感的一种反应，对吧？ 对， 可能还会对其他的一些这个学科啊，会产生很大影响。 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其实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率都在增高， 都在增高。 不光是过敏鼻炎， 嗯， 你像以前的甲状腺的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甲状腺炎，发病率也比以前要高了很多，它是整个这个自身免疫疾病的发病率都在增高 啊，这个免疫力哈，它这个是平衡是最为关键的哈，不见得是免疫力低的问题，抗菌都会有。 免疫系统呢本身就是一个防御体系，那么越强应该是越好啊，但是呢强了不觉得你不犯病，就是它是一个免疫异常，免疫失衡，有时候强了之后呢，它的这个斗争会更激烈，有时候反应可能会更厉害，就是它是一个免疫平衡的紊乱，而不是说是免疫低下或免疫增强，就是个平衡失调了。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啊。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治医师刘锦峰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话题。刚才呢，这个刘博士也说了，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哈，确诊也是非常方便的哈，基本上根据症状就能够确诊。那么可能很多人也会认为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难治，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些朋友对于过敏性鼻炎特别的头疼啊，认为这个可能看了好几家医院，中医也看，西医也看，好像感觉就是治不好。是这个病是治不好，还是因为他这个病本身也难以根治哈？只不过效果不太明显。刘博士，您怎么来看待人很多人说哎呀治不好这个事儿？ 其实呢， 治，就说我们要根治它肯定是不行的， 嗯， 但是控制症状的话， 嗯， 应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嗯， 只要是现在我们都有指南，其实呢， 嗯， 有国际的指南，有咱们国内的也有指南， 嗯， 学科指南，你只要按照指南上那个要求去做的话， 嗯， 要求去做治的话，应该是都可以改善的比较不错。 嗯，它需要排除一些吗？比如说同样有好几十种药哈， 嗯， 对待这个过敏性这个鼻炎， 嗯， 可能对其中的某几种我就效果好， 嗯， 对另外几种我就效果不好。 会有一些， 嗯， 这个有时候也不好解释为什么有些患者反应他吃这个就好， 嗯， 吃那个 就不好， 同样是抗组胺药， 嗯， 就抗过敏药， 嗯， 有些人这个好有些那个不好， 嗯， 然后其实我们的药选择性盐还是比较多的， 嗯， 进口国产的， 嗯， 质量都比较好的，这样都可以换， 嗯， 可以更换。如果他觉得这个反应不好的话， 嗯， 他可以更换。 嗯， 如果他这个老患者的话，他自己觉得吃哪一个效果好， 嗯， 你可以根据他的要求去开这个药， 嗯， 来控制他的症状。 嗯，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大夫有时候一次两次，可能给你调药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心里边不要太着急啊。 对对对， 这个可能很难受， 嗯， 这过程。 其实这个依从性和随访还是很关键的。 嗯，是，一般情况下看这个，比如说。确诊你是过敏性鼻炎了哈，给你开的药多长时间要回访要随诊？ 一般呢，我们是一周，因为那药也其实也就 只有开了一周， 用个一周或多一点，一周左右， 嗯， 就随访一下， 嗯。 如果已经调到一个合适的一个量， 嗯， 合适的一个就选择的时候呢， 嗯， 那么就可以这样维持了。 嗯， 就可以维持，一直到这个过敏期间过去了， 嗯， 就行了。 手机尾号是0047的听众朋友在问您啊，说这个王大夫，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哈，我们家老伴儿也有，他也会吃一些药，喷了一些药，说是激素啊，这个激素听着总是觉得不太好， 嗯， 这个有危害吗？ 嗯，激素长期的口服激素，它有很多的这些。不良反应或并发症， 嗯， 你比如说他会有一些骨质疏松啊， 嗯， 皮肤的一些毛囊变粗啊， 嗯， 满月亮水牛背啊就肥胖， 嗯， 啊，还有一些脂代谢的异常，血糖的升高， 嗯， 有很多的这种并发症，那是口服的，长期服用， 嗯， 但是我们的鼻咽激素呢，它那个量非常非常的小，然后呢，只是在鼻腔呢局部使用，这样确实还是有一部分经过呼吸了， 嗯， 会吸收，但是这个量呢，吸收的量只占着我们身体的自然分泌量的这个1/1 哦， 这个量 很低， 基本上对人是没有害的， 嗯， 可以非常安全的，因为我们做的对小孩的这些实验，3岁的小孩， 嗯， 用这个药，那么他都没有害，因为他这个小孩的话，如果你口服这激素的话，他会抑制生长发育， 嗯， 他会影响那个皮质生长腺那个轴， 嗯， 影响发育。但是小孩我们做到3岁的这个临床研究都是安全的，所以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嗯，是，所以咱们在这儿呢不用特别的担心哈，现在这个现在的医学的发展应该说在药学上发展越来越科学了哈， 嗯，对， 嗯， 它这个安全性都是要评估的， 都要评估的， 凡是这个药物出来之前， 嗯， 它需要安全性评估， 嗯， 尤其是也西药，它的而又如果再是进口药， 嗯， 它这个评价过程是非常的严格的， 嗯。 很安全的， 这个最后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吧。1058说，哎呀，我每年一到11以后啊，我的这个鼻子就稍微好一些了啊，然后我就停药了， 嗯， 那像我这种季节性比较强的，是不是等着这个季节过了之后真的就可以停药了，等明年再说，这段时间是不是就可以不吃药了？ 可以完全可以不吃药了， 嗯， 他这个只要这个过敏季节一过，没有了过敏源，那你这个自然就是过敏鼻炎就好了， 嗯，但是